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深秋时节，在北京将会洒满地中海的阳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11月27号到28号，有着意大利交响乐鼻祖美誉的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将会在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的率领下，三度登台国家大剧院压轴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这次乐团将会携手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和中国钢琴家陈萨，以及俄罗斯贝多芬专场，开启精彩的交响音乐盛宴。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两场音乐会。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11月27号、28号，在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两场音乐会呢，是来自于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啊，也是被有这样美誉的啊，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他们将会在他们的艺术总监还有首席指挥的带领下，也就是非常著名的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他的带领下，第三次登台国家大剧院。刚才也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就是会有两位钢琴家出现在他们的两场音乐会当中。在11月27号的时候，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将会和乐团一起来合作这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他将会演奏拉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另外呢，乐团还会在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当中开幕，还有就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也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像这样的曲目的安排，让我们也感受到不同的这样的味道，也就是俄罗斯的宽广优美的旋律的海洋，会让观众徜徉其中。 热情、乐观、自由奔放，这是意大利标志性的民族的特性。成立于1908年的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也是作为意大利首支专门演奏交响乐的乐团。建立之初呢，它就拥有与生俱来的灵动和浪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乐团因为受到马勒、德彪西、还有斯拉文斯基、富德蒙格勒、卡拉扬多位传奇音乐大师的指点和青睐，使它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并且稳坐意大利交响乐团的头把交椅。2005年的时候，英国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安东尼奥·帕帕诺接棒乐团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在这之后，乐团就在国际乐坛的地位愈发的突出。英国杂志Classical FM 也是评当今世界十大乐团之一，就有这个乐团。那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他们将会在11月27号和28号国家大剧院上演的两场音乐会当中演奏的曲目。 鼓点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11月27号、28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两场音乐会上，那他们的主角呢，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他是在他们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的带领下，三度登台国家大剧院。乐团精心安排的曲目呢，足以让观众期待。27号的时候，和乐团同台的合作的是俄罗斯90后新生代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生于1991年，他已经是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斯克里亚宾国际钢琴比赛的三料冠军。《泰晤士报》评价他，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惊叹的钢琴家。而特里弗诺夫和郑明勋等等很多的指挥大师，他都合作过，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曾经让无数的乐迷叹服。拉三呢，是因为音符繁多，技巧艰深，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作品之一。而这一次呢，特里弗诺夫他也是通过出色的演奏再一次挑战这个巅峰。那今天我们在上半时段一起来聆听的也是这首作品。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针对微博网友爆料周杰伦演唱会贵阳站几十人手机被盗一事，11月19号，工作人员表示，11月17号到18号的确有很多人在周杰伦演唱会上手机被盗，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昨天11点多，义井派出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却有一名嫌犯被带到派出所，正在调查他是否为偷盗手机的人，暂没有确定被盗手机的数量，案件有进展后将会通知报案的手机失主。继续来看，近日以全新形象重新回归大众视野的贾盛强发布了其新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曲目《找一个人浪费时间》。在这首由他独自作词作曲的全新单曲中，不仅记录了他这五年来在音乐之路上的成长，更记录着他细腻柔情的内心世界。被誉为国风第一团的七朵组合发布了全新单曲《如故》，这是七朵组合今年发行的第四首单曲，也是他们区别以往风格的全新音乐作品。轻快动感的节奏与古典雅致的词作搭配上七朵治愈系唱腔，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歌曲的意境。最后再来关注，由王锦担任制片人，金世佳、柴碧云、李茂、徐小撒等主演的青春记忆暖情巨制《我们的40年》于每晚7点半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今天由歌手洪川演唱的插曲《我最爱的人》曝光 MV， 以温暖动人的曲调和满怀思念的歌词致敬天下父母。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耳边是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来一起分享的就是在11月27号和28号，来自于意大利的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将会在他们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的率领下，三度登台国家大剧院的两场演出。那今天所听到的所有音乐，都是他们在那两晚演出当中将会上演的。那这也是压轴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我是汪卓，欢迎你回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2005年的时候，乐团的指挥艺术总监帕帕诺接棒乐团的总监还有首席指挥之后，他们的在国际乐坛的地位越发的突出了。那在上半时段也特别介绍过，他们在帕帕诺的带领下呢，频繁亮相像伦敦的校园音乐节、瑞士的刘森音乐节、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艺术节等等全球主流的艺术节，并且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等等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播撒来自地中海的金色阳光和明媚活力。纽约时报呢曾经这样评论说，乐团的演奏不仅悦耳动人，而且焕发生机。在繁忙的巡演之余，帕帕诺和乐团在歌剧和交响乐领域录制的众多唱片也揽收了像金音叉奖、德国的唱片乐评大奖、古典回声奖等等多项国际大奖。而他们和 EMI 合作录制的拉玛尼诺夫全套钢琴协奏曲也是被很多乐迷收藏的架上珍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他们将会在11月27号和28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两场音乐会中上演的曲目。 现在听到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是在28号的音乐会上，帕帕诺和乐团将会携手中国钢琴家陈萨来一起完成的这部作品。贝多芬戏剧性也是很重的一部协奏曲，他那种英雄的特点和莫扎特般的明媚的歌唱交织其中，让我们感受到音乐巨人戏剧性的壮丽人生和恢宏的生命力。那现在我们也一起来聆听，也想象或者是感受一下那一天我们将会在现场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在28号的音乐会上，帕帕诺和乐团也会带乐迷带到欧洲大陆，在这里聚焦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那像刚才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出，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对古典音乐可以说最初认识古典音乐的曲目，就是耳边的贝多芬第5命运交响曲。